觉得好亲切，因为我是一个一到夜晚就会感觉莫名的惶恐，偶尔播到那个台伴着夜歌入睡，感觉好幸福好安稳。

我现在要说给你听，以我们的方式感觉彼此，我只想这样， 唱歌给你听， 放歌给你听， 唱首歌给你。啊， 这里是夜歌。 你在说给谁听？ 像命中注定一般，我们在这个午夜相会，在音乐中共赴一场心灵的约会。让故事再发生吧，一切都不会改变。就在夜歌，每天午夜一点，五洲同和你共赴音乐之约。 在你说爱我的夜晚，真甜蜜啊，我爱你到永远。只有歌，越听越深刻。